Thank you. Thank you.

演奏厅。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内维尔·马里纳指挥圣马丁室内乐团演奏的罗西尼的弦乐奏鸣曲，曲目有 G 大调第一弦乐奏鸣曲、 A 小调第二弦乐奏鸣曲、 C 大调第三弦乐奏鸣曲、降 B 大调第四弦乐奏鸣曲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